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.6 兆赫的节目，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。我是您的朋友大鹏，今天呢又到双休日了，我们古曲爱好者呀要一起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。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，首先啊邀请您欣赏的呢是一段连珠快书，这是咱们北京的老曲艺名家曹宝禄先生啊演唱的一段胡笛骂言。 一个个是恭恭敬敬顶前程，这先生请方巾摇光袖，脸寒沉双眉皱，东倒西歪后仰前和扭向回头呼老道，我问你上殿功德他是何神？本是执掌幽冥顶之功，你可知精忠报国的月少宝，还有那月云彰显二英雄，忙碌碌在那刀枪林中暗生夜，跌腾腾在这旌旗营里不平生，满怀壮志把那仗场争，县令的一点担心把二少赢，是怎么不能够放弃民子贵，是怎么临危之时也不得善终，我想你一记在你为你必谋其政，你本是这幽冥天子不飞行，似这般大丈夫奇男子，壮志刚昌忠夫之唱，宏图未就可怜被害遭屈指之死，我问你袖手旁观啊，你就此为何情？拉拉扯扯出离了大殿，把丹池越过绕悲情，轻松艳影三点点，玲珑点挂在那正之中，你今大字在那上边写，神罗宝殿身分明，无敌迈步把那疆台上，天殿中神圣令人惊，光闪闪金翅的王帽头上戴，色满满的皂罗袍上绣飞龙，色狠狠剑眉环眼刚须大，喝气气的铁面银牙像猫熊，恭敬敬判官手掌个生死簿，威凛凛着勾魂摇鬼般铁盘琴，这一边扎青松张举口，面如薄纸马面手捧狼牙棒，那一边挺双绝瞪双睛，面如蓝靛腿长飞毛牛头，当他滚扫鹰虎敌，看罢是那神罗殿，不由人怒冲冲大叫一声，说是好好一个严君啊，我是求你的文明，俺想那岳家父子南征佛战，东挡西杀，屈死在烽火亭上，你是因何不报啊？你执掌阴司查三个，报应循环分 我常见奉公守法无结果，我常见无作非为身受荣，我常见有钱便把刀管住，我常见才高榜上不提名，威凛凛秦桧专权为宰相，产七七岳帅精忠把命坑，死者等地府千般不平的事，你稳坐神看庄耳聋，我及你三天前速拿秦桧赴幽冥，三天若将秦桧罪，一笔勾销无挂名，三天不将秦桧罪，我与你一往从头打仗亲，挠一挠大火烧了你的三间殿，黑炭头叫你阎君说不成，说着双眉低皱，一腔怒气往上攻，往前紧走了好几步，用手摔碎了井水瓶，发鼓心中推在地，方子木鱼在一旁扔，吃吃吃金钻撕了一个粉粉粉碎，咔嚓嚓明天绝地似柴棚，当一声一吹击碎了火前行，砰吹灭银烛拉千层，家具万盏烛打碎，举起香炉砸台灯，翻身跳在了供桌上，名传挽袖挺身行，用手指定阎君脸，哈哈狂笑了两三声，可吃吃用手撅折了王茂翅，胡须揪得乱蓬松，呸呸呸照定阎君脸上翠，咕咚咚供桌坐地似雷鸣，弯腰脱下了朱红履，我叫你坐地的阎君受我的刑，啪啪啪阎王脸上照了钟，就让我打碎你的泥胎，我的气还难平。 欣赏了曹宝禄先生演唱的这段连珠快书胡笛骂阎，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我们古曲的老唱片，这是古王刘宝全先生啊演唱的一段京韵大鼓丑末寅初。 好梦也

心碎泪满襟啊。 老翁点头把杜甫让进，说这草房破漏你将就着安身。杜甫连连说多谢了，进得屋来关好了门，四壁皆空无灯火，可见这老翁家中是怎样的贫，却为何他家不见成年男子，想必是被迫服役去从军。我在路途上啊，见多少少年被抓走啊，好难忘那挣扎的双手。京剧的眼神 我家中更无男人在，只有这苦命的儿媳妇和怀抱的小孙孙。哼，你老婆子东拉西扯，江水红，暗户要人，这是朝廷的指令，谁敢不遵？没有男人，你就跟我们去，快，赶紧上路，别误了时辰。沉寂的黑夜，抓人的惨景。走了老妇人，杜甫他来到院中仰天望，哀伤中浑然不觉呀，就到了清晨。他一步门前留神看呀，见尘风中站定一个人，原来是逃走的老翁，已回转了，呆然目立似枯树一根。他二人默默相对，无异于遭巨变，谁能抹去这心头的泪痕？我杜甫空读诗书中何用，哎，无言为老翁啊，更难救这老妇人。朝政荒迷，世道昏暗，斩邪遍地，民命如尘。踏荆针，告别老翁，登城去。杜甫他奋写十毫厘，泪痕半抹痕。到后来，诗人病死在孤舟上，举星云，湘江水也倒映魂。杜子美留下诗作千百首，激励后世亿万人。诗人他大名冠古今呐，正气满乾坤呐。 欣赏了白派名家赵学义先生演唱的这段《夜宿石壕村》，下边呢，咱们换上一个流派，请您欣赏一段流派京韵名家小兰云先生啊演唱的京韵大鼓《风雨归舟》。